哦耶，今天的天气疯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，风沙风沙风沙堵住了我的嘴，绝不允许呐、啊，我怎能发现你，你是人是鬼，让我紧跟随，哦魔鬼。现在的天也黑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，闪灭闪灭闪灭，看你掉着泪，吻你的嘴，迷不迷不迷不迷，索罗被你心碎，碎碎碎碎碎，为你疲惫，能有多累？风了，今天的天气疯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，突变。满年的我缘分，忽冷忽热的感情，星星掉着泪，问看你的泪飞，你用心来计费，哦魔鬼，你用乌云遮去了我心情的眼泪，好像你是雪里的野花一样的憔悴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我也疯了。其实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为你喝醉。